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工人体育场北路新东路路口东西双方向，三里屯路春秀路南北双方向，新东路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欢迎大家准时光临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今年就要过去了，当然充满希望的2019年马上就要到来了，心情蛮复杂的。我们来听这首《无尽光芒》，全中国强力首播，许巍暌违6年专辑同名主打。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 这蔚蓝的天空，如此辽远的风景，此刻的美丽让我有一种久违沉醉。太阳你照耀我，何妨你吹醒我，如此简单在这里感受你的温柔。 6年前也是在这个月啊，12月，在一样的寒冷的冬天，2012年12月10号，许巍发布了他的上一张专辑，叫做《此时此刻》。6年之后，许巍和他的乐队带来这张《无尽光芒》。许巍的音乐跟他的生活一样，越来越简单直接。这张专辑浓缩他这6年的感悟，而许少年已经成为暖男型的许大叔了。全中国强力首播《无尽光芒》，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近歌坛的一些热点的事件。12月26号，蔡依林在北京举行了新的专辑《Ugly Beauty》发布会，时隔4年再次发片。刚刚一登台，蔡依林就笑称自己：“我就是那个女骗子哈。”当谈到过往的一些经历时，一时没有控制住，哭了出来，还上了热搜第一名。蔡依林哭了。随后呢平复了情绪，对于粉丝说，在自我否定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这条路我走了20年太不容易了，但是我都走过来了，你们也可以。我们来听一下首播主打歌， MV 也非常的养眼，来听一下 Jelin 的怪美的。 吹过一 抹风，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有些距离叫人越活越苦闷。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渴望着，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24号，陈奕迅在社交网站提出了蔡健雅新专辑的封面，称其为伟大的艺术家 Great Message Great Art Direction Great Artist。 而推出新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啊，有网友指出其中有一首歌跟 Taylor Swift 有一点像，蔡健雅是发表长文啊来力证自己没有抄袭。我们听到这首歌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来自 Taya 蔡健雅。最近莫文蔚呢在台北举办了角色莫文蔚25周年世界演唱会，当他演唱心领神会时，为他创作这首歌曲的林俊杰突然出现，歌迷欢呼起来。莫文蔚在林俊杰现身之前连续唱了25分钟， JJ 一上台就替他穿上斗篷，笑着说我帮你穿上衣服，我尊敬你，天气凉啊，好玩啊。 还开心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着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心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

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点一点被摧毁。害怕清醒，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想只是害怕清醒。 孙燕姿和林俊杰合作的《他说》，12月23号，孙燕姿通过微博晒手持相机的照片，说这是林俊杰送给他心仪已久的相机，并表示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在百忙之中他还能够想到我，可见两人的友谊非同一般，当然也不排除会再继续合作哈。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同样来自新加坡双胞胎女子团体 By Two， 最近呢改变了他们的造型哈，换成了短发，俏丽可爱。这是要发新的唱片了吗？我们来听一下去年2017年的《爱又爱》呀。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稍后见。

明后天气温依然低迷，但是最高气温在冰点以下，天气寒冷干燥，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有利于假日出行。外出需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同时要注意勤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北风三级左右转二三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2°C，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C，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展览方面，平民情怀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有200多件丝路文物亮相。展览讲述了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8世纪之间，欧亚大陆围绕陆上丝绸之路上演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话剧。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重生巴洛克时期的西里西亚波兰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展，76件极具代表性的展品首次来到中国，为中国的观众展现17世纪下半叶西里西亚地区巴洛克艺术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复苏。初心与善行汉末光明行10周年书画图片展今天在北京西藏文化博物馆展出最后一天，展览展出了参与汉末光明行公益活动的书画名家作品100余幅，以及活动的珍贵资料照片300幅，还有公益活动的视频资料等。故宫博物院乾清宫26号开始试挂宫灯，为即将开幕的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系列展览布展。这次展览力图将相关文物还原到历史本来的场景中去，让康乾盛世的过年景象又重新出现在今天。近日在蟠桃会潘家园26周年庆典活动首日，潘家园文化艺术品指数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布。据介绍呢，潘家园文化艺术品指数是一个反映市场变化规律的综合指数体系，包括市场指数、品类指数和预测指数三大类，是潘家园及文化艺术品行业的数据化缩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哎呀，冷到不行啊，冻到发紫，还好我们在温暖的家里面来听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送上温暖的歌声。于晓光、邱慈炫这对跨国的 CP 带来的《我们》，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据说呢，他们俩有一次去外地拍戏，有一个晚上呢，在心中酝酿了很久的于晓光，配着一点红酒，将全部歌词一气呵成。作曲是来自韩国非常著名的作曲家，叫做申胜勋啊，写出了非常多人喜欢的像 I Believe 等等歌曲。 全中国强力首播， 大家好，我是于晓光。 大家好，我是邱慈炫。 我和慈炫一起演唱的我们这首歌呢，记录了和见证了我们的爱情，相知相守来之不易，就是要赶在这个冬天和大家分享这一路上点点滴滴的温暖和甜蜜。 谢谢大家，我爱你们。 一个人过了太久，终于可以告别单身狗，幸好有你来拯救，让我看到自己幸福的笑容。无论心情怎样，你最重要，对不起，是我迟到了。这辈子紧紧抓住你的手， 想带走。一开始觉得爱很荒谬，你就是整个宇宙，让我晒着流泪幸福的感受。有的任性是你把我来宠，我还记不起你要承受。从爱的世界里都没有，就在最美的瞬间停留。 那一刻我不能忘了两个人，让每天都爱多爱彼此的缘由，说的甜言蜜语像巧克力，每秒像种滋味。给你幸福是我最美独奏，你是我的 angel， hello hello， 收下我的爱情吧， oh yes I love you。以后单身狗没有你， 以后狗粮也没有， 减肥的计划泡汤带酒， 在我眼里你是最好， 我的未来谁成就？ 你快乐是我成就。 确定这一切都因为爱才有，我很幸运老天这样安排，字典里面删掉分开，童话故事里说有就有，亲爱的你陪我就足够。那一刻我们两个人，让每天多爱多爱彼此的缘由，说的甜言蜜语像巧克力，每秒像种滋味，给你幸福是我最美独奏，你是我的 angel， hello hello， 收下我的爱情吧， oh yes I love you， just I love you， cause I love you， 从此以后陪在你的左右，烦恼必须绕着走，就算是老了以后也要手挽手。那一刻我们两个人，让每天多爱多爱彼此没缘由，说的甜言蜜语像巧克力，每秒像种滋味，给你幸福是我最美独奏，你是我的 angel， hello hello， 收下我的爱情吧， oh yes I love you， 嫁给我的爱情吧， yes。 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晓光、秋瓷炫的我们，我们。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听一首啊很有名气的歌曲，他们马上要参加歌手录制啊，夜空中最亮的星，逃跑计划乐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最亮的星是否知道， 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 之前文青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文青还有意见说这个歌别播得太烂了哈，大家拜托不要都喜欢，文青都是比较有个性的。那这首歌呢，之前的歌手被翻唱过啊，原唱《逃跑计划》将会出现在全新一季的歌手舞台，官宣首发内容分别是刘欢、齐豫、《逃跑计划》、吴青峰、杨坤、张欣啊。你们有多少人有兴趣来看呢？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没有公布，节目将会在1月11号开播。接下来我们说到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谭盾，21号被任命为美国巴德音乐学院的院长，任期将于明年的7月1号开始。巴德学院最近发表声明说呢，赴任之后，谭盾将带领巴德音乐学院履行教授培养青年音乐家的使命，同时努力推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与交流。接下来我来安排一首谭盾与流行音乐的结合，这是他当年为电影《夜宴》所创作的主题曲《我用所有报答爱》，演唱者张靓颖。 只为你此刻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碎了伤痕，只为一颗心爱到分离才相遇，只为一滴泪来模糊了温柔。我 心，爱到分离才相遇，只为一滴泪，模糊了人生，我要所有，抱得爱。 感的数字回忆的青春， 罗大佑呢将带着众多经典即将在武汉举行跨年演唱会，请来的嘉宾呢是我也非常熟悉的李寿全老师哈。那么作为幕后推手，李寿全主理过王杰、潘越云、王力宏等等歌手哈，重要的专辑。今年呢，他也受何晟铭之邀再度出山，为母亲的微笑来谱曲啊，在中国榜2017年的榜单上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好，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12月24号呢，集结在北京三里屯免费派送自己的专辑，但是有路人将专辑转身丢进了垃圾桶，随后集结发文回应此事，他表示。最重要的是享受过程，现在说来也凄凉，就算有 CD 你还有 CD 机吗？我当然还是坚持收藏 CD， 听 CD 这是一种情怀。集结好样的，好，来听一下集结的一首歌，叫做稍后见。 夜色溜了进来，车灯亮了起来，等待一个花花世界，领口低了下来，呼吸快了起来，徘徊进入梦的边界，还是那一首黑人的说唱，他们边叫也边跳，眼神少的人忘记了心跳，嘴角带着微笑，哗啦哗啦下雨了，天色已经快亮了，哗啦哗啦下雨了，黑山小馆躲一躲，哗啦哗啦下雨了，那个女孩不见了影踪，哎呀哎呀忘记了，她说她家住哪里，哎呀哎呀忘记了，她住浦东或浦西，哎呀哎呀忘记了，那张刘号码的残疾，想睡弄了起来，汗水流了下来，现在这里就是世界，忽然害怕起来，太阳就要出来，又要等待漫长六天，还是那一首黑人的说唱，他们边叫也边跳，眼神少的人忘记了心跳，嘴角带着微笑，哗啦哗啦下雨了，天色已经快亮了，哗啦哗啦下雨了，黑山小馆躲一躲，哗啦哗啦下雨了，那个女孩不见了影踪， 20位郑钧《永不退转》， 在此时此刻，人在天涯沦落。 第19位《好妹妹，我的爱对你说》，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第18位《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第17位《杜德伟，起来》。第16位苏诗丁心弦。第15位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第14位王心凌爱的重量。第13位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第12位任素汐胡广生。 走走停停， 第11位诺尔曼野马的睫毛。

醒我，如此的简单，在这里感受你。 全中国强力首播，许巍的全新专辑同名歌曲《无尽光芒》，一如既往的温暖平静，加上始终如一的力量感，让温度上升，散发光芒，对不对？在这样自救迎新气温极度低的情况之下，这股暖流是格外珍贵的。许巍用6年的时间和众多音乐伙伴完成这张专辑，现在已经正式上架了。首播歌曲之后呢，开始今天的璀璨年华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哈，回顾过往10年同期榜单最大胜负的火箭歌。10年前有很多大的事件，我们中国榜是在48期截止的。2009年第49期的火箭歌属于从第18前进18个榜位来到冠军的沙宝亮的答案，选自2009年他的无名指专辑，是他自己写的一首好听的歌。 能不能再给我多一点时间，这场见面我准备了好几天，这问题让我很为难，怎么对你说，怎么对你说，我给不了的答案，我怎么给你答案，守着爱情总该有点期盼，奈何换来一刀两断，我给不了的答案，我怎么给你答案，身体眼泪沾了一半，我的温暖像外套一样淡，它只能应付一个夜晚，一个夜晚。能不能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常见面我准备了好几天，这问题让我很为难，怎么对你说，怎么对你说，我给不了的答案，我怎么给你，奈何换来一刀两断，我给不了的答案，我怎么给你答案，你的身体眼泪沾了一半，我的温暖像外套一样淡，它只能应付一个夜晚，哦哦哦哦，给不了的答案，我也想给你答案，有的时候爱 明天以后，谢谢。 约一个下雨天到街上走一走，看一部老电影，等人都散去以后，才发现我眼泪在流。不瞒你说，还有那么一点点痛，穿一件你那年送给我的长袖，虽然有点厚重，在刚入秋的午后，但发现我还有感动。幸好那一点点的想念，我早就看懂。明天以后，若再次相遇在某个街头，不要问我当初离开你是什么理由，一句问候对我来说也太多，倒不如低着头从我背后经过，别叫我转身以后，我不想知道你牵谁的手，不要管我好不好，就请你也祝福我，你的回眸已不能安慰我，换你微笑是我不甘示弱。 戴佩妮的野蔷薇2009 Live Concert 这张专辑在2010年发表，这张现场版本的明天以后在2010年第49届中国榜 Top 40从第36上升到第13啊，是当周火箭歌。璀璨年华2011年的第49期榜单取得火箭歌称号的是一对爱音乐的姐妹，哇，也很多年没见到他们了哈、啊。那个时候呢，还常常来参加我们的欢唱会呀、啊。他们自己写歌、唱歌，性格也特别的好哈、啊。我们来听啊，8年前同期榜单上前进13个榜位，排在第22，琪琪姐妹、啊，各位还记得他们吗？这首歌叫做《月亮小镇》。 好像是在很远，又好像。 常在，我可以多待，唯一一场从不反对，记忆一时却已卑微，不想面对情绪已被无所谓，人醒来时钟最后都停摆，我记住了爱，再说不应该，因为唯一一场从不反对，记忆一时却已卑微，不想面对情绪已被无所谓， 49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是苏醒，忽然之间排在第七，收录在那一年的新故事专辑，这是在想念事进行式之后他的音乐三部曲系列的完结篇。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啊，带来璀璨年华，今天也是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哈。十年前的王栎鑫作为年龄最小的快男出道啊，他和苏醒是同一届，苏醒呢84年的，王栎鑫当时是89年，真的太小了，10年前。现在呢，王栎鑫马上要满30了啊，他现在主要的精力呢是放在演戏上面，而且呢，他跟苏醒还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前两天两个人还联手上了热搜，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王栎鑫啊，虽然呢一直热心在演戏唱歌，还是他最爱的事情，他的新专辑据说已经开始酝酿了啊。2013年，王栎鑫这首 EP 的同名主打由桃山野智打造，叫做《降落伞》，在那一年第49期榜单前进了13个榜位，排在第16，是当周火箭歌。我们就来听听5年前的王栎鑫《降落伞》。 飞在不能停的天空飞行。满身疲惫是为了寻找降落的意义，我一直努力飞得小心翼翼，避开风暴的侵袭，心无旁骛不受诱惑吸引，相信坚定不移才能到目的地。yeah, yeah, yeah.

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后天气温依然低迷，但是最高气温在冰点以下，天气寒冷干燥，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有利于假日出行。外出需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同时要注意勤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北风三级左右转二三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二度，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来关注演出方面。2018年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再度让观众的目光汇聚到天桥演艺区。作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大型音乐剧活动之一，10月到12月期间，共有12部国内外优秀音乐剧在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上演，为近4万首都市民奉献了34场精彩的音乐剧演出。本届演出季剧目内容涵盖了传统文化、世界经典、流行元素、民族风情、爱与亲情、科技奇幻等多元题材，努力做到百花齐放。如合家欢音乐剧《凤凰阿佳与火山神》，原创点唱机音乐剧《马不停蹄的忧伤》等。日前，北京京剧院2019年每周一星宋大戏下基层品牌项目推介会在北京举行。2019年，北京京剧院每周一星项目最终确定演出60场，分别在大兴剧院、密云大剧院、平谷影剧院、廊坊100剧院、窦店民族文化宫上演。2019东城区诗意东城爱传万家新年诗会在北京喜剧院盛大开启。曹灿、瞿贤和、张君英、何凯鹏等艺术家和曹灿杯获奖选手、曹灿艺术团以及北京市崇文小学阳光京剧社团的小演员们共同为观众们带来了令人难忘的艺术享受。此次新年诗会分为宋时代经典、迎今朝风尚、启盛世华章三个篇章。在曹灿看来，学习朗诵艺术对孩子们的成长和未来都有很大好处。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大左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在北京陪着大家一起来听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哈、啊，又到了要谢谢大家一年来啊支持我们节目的时候了。真的谢谢，2018年我们都过得开开心心，2019年希望各位更加的幸福哈、啊。在这样一个寒冬呢，我们需要一首甜度极高、幸福感十足的对唱情歌温暖我们。下面这首全中国强力首播，就来听听这对国际 CP 于小光、邱慈炫夫妇又撒凉又撒糖的一首超级甜蜜的歌曲《我们我们》。 全中国强力首播。 大家好，我是于晓光。 大家好，我是邱慈炫。 我和慈炫一起演唱的《我们我们》这首歌呢，记录了和见证了我们的爱情，相知相守，来之不易，就是要赶在这个冬天和大家分享这一路上点点滴滴的温暖和甜蜜。 谢谢大家，我爱你们。 一个人过了太 太久，终于可以告别单身狗，幸好有你来拯救，让我看到自己幸福的笑容。无论心情怎样，你最重要。对不起，是我迟到了，这辈子紧紧抓住你的手， 不算让我等太久。一开始觉得爱很荒谬，你就是整个宇宙，让我晒着流泪，幸福到半寿。有点任性是你把我来求，我还记不起你要承受，童话的世界里都没有，就在最美丽瞬间停留。 那一刻我们两个人让每天都爱都爱彼此没缘由，说的甜言蜜语像巧克力，每秒像种滋味，给你幸福是我最美独奏，你是我的边疆海浪，海浪收下我的爱情吧。 Always I love you。以后单身狗没有 了，以后狗粮也没有， 减肥的计划泡汤带酒， 让我原谅你是最好， 我的未来谁成就， 你快乐是我成就， 很确定这一切都因为爱才有，我很幸运老天这样安排，字典里面删掉分开，童话故事里说有就有，亲爱的你陪我就足够。那一刻我们两个人让每天多爱多爱彼此没缘由，说的甜言蜜语像巧克力，像春滋味，给你幸福是我最美独奏，你是我的边疆海浪，海浪收下我的爱情吧。 Always I love you, Just I love you, Cause I love you, 从此以后陪在你的左右，烦恼必须绕着走，就算是老了以后也要手挽手。那一刻我们两个人让每天多爱多爱彼此没缘由，说的甜言蜜语像巧克力，每秒像春滋味，给你幸福是我最美独奏，你是我的边疆海浪，海浪收下我的爱情吧。 Always I love you, 嫁给我的爱情吧。 Yes I do, I love you, I love you. 결혼좋아 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是充满了浓浓的爱意。这首歌曲是小光邱慈炫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的我们在辞旧迎新的时候送给大家，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首播过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璀璨年华，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中歌榜的火箭歌。下面这首作品呢也我非常喜欢啊，2014年第49期的火箭歌，前进18个榜位排名第10，刘笑恋歌。 慢慢的平静，静静的忘记我们的爱情，已渐渐凋零，我已经能够匆匆地前行，学会不停弃真情。 个我们的爱情，它不会像彩云这样轻轻地飘远，不留下痕迹，我不会忘记，哦，我们的爱情故事不曾远去的那些爱的风雨。 这首歌会不会有好像的这个惊讶感呢、啊？真的像谁呀、啊？没错，这首恋歌的演唱者是我在北京电台的同事，他也是刘欢的弟弟，叫做刘笑。这首恋歌收录在2015年刘笑发表的《流年》专辑里面哈、啊。这个兄弟俩这个唱歌真的就是天赋、啊，非常像，基因非常的像哈、啊。好，说到今年韩红跟林俊杰合作，与小老虎合作，带来多少给人惊喜的单曲。那么回到3年前2015年取得第49届中国榜火箭歌曲的是韩红和另外一位好朋友的合作，这首歌呢叫做葡萄，当周排的第12，升幅14个榜位。这首歌是由韩红自己作曲，作词人是演员郝雷，来听听看这首葡萄。 你以为你了解我的全部，那是你只关心我的局部、啊啊啊、傀儡我是爱情的玩物，用来点缀你爱的植物、啊啊啊、你眼中的花朵是你是心里你已种下的果，你制造的浪漫让爱的青藤蔓延，肆无忌惮地爬满你勾架的花园。我 让心跳加快，灵魂转得像个魔术方块。Yeah， 让屁股现在摇摆，转起臂像跳芭蕾。We got the groove from LA， don't give a damn what you say。Oh no， oh no， oh no， 给我一个节拍。 2016年第49期榜单的火箭歌，有着复古曲风，来自吴建豪 Vanessa 的 Boogie 不羁。收录在那一年 Vanessa 的 MWHYB 音乐不羁专辑。麒麟在北京要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中歌榜璀璨年华最后一首歌，来到一年前，2017年第49期中歌榜的火箭歌，属于这些年流行歌坛少有的优质男低音啊！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 vocal， 王晰的《你要忘了我》，收录在去年发表的《重游往昔》专辑里啊，特别好听，也适合在这个季节送给你。 这白鸽停在广场中。其中飘来了晚风，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当时你多幸福地在我怀中。时过境迁，终于想通，做朋友会比较轻松。别的朋友唯一的不同，提起你时心里有疼痛。我希望你能忘了我，我为你大声的哭过，也曾甜美的被你深爱过，此刻破碎的曾完整过。